古巴的拉美通讯社克拉玛报电视台时钟广播电台俄罗斯塔斯社中国的新华社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凤凰卫视环球网国际广播网日本共同通讯社老挝的新万象时报缅甸的缅甸环球新光报美国知音广播电台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分别在7月1号和2号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接见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使及其一行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照片。